说这个国报是自己找的来的呀？没有人安排呀、再给注释，也不是命运的安排呀、是你自己迷惑颠倒自己造成的境界相啊。这就是佛在经典里面常讲可怜悯给啊，不应该迷，他为什么自己要迷？迷没有根源的，觉了就是佛菩萨，迷了就是凡夫。所以我们应当了知啊，要明了，要知道缘起无生啊，一切万法都是因缘生起的，凡是因缘生起的当下都是不生不灭的。诸位要是能入这个境界，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就是证得无生法忍。我们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回向偈子里的还有花开见佛无生，可见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要花开见佛无生才是成就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什么时候花开呢？你悟无生法忍的时候花就开了。你要没有到这个地步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莲花花苞里面花没开。什么时候花开啊？每个人往生西方的花开的时间不一样的，有先有后，有早有迟。哪一个人是先悟无生法忍，他的花就先开，后悟的后开。所以那才算是成就啊！花开的时候，在禅家讲的明心见性。那么在我们一般讲呢，这是圆教初住以上的果位，圆初住以上。要是以天台教别教来讲啊，就登了地的菩萨了，初地以上花才开啊。那么在一心不乱里面讲呢，这是理一心，理一心啊花就开了，事一心花还没有开。我们今天就是能力虽然不到，我们读这些一尘了义的大经大论，好处在哪里呢？帮助我们将那个花开得早一点啦、有这个帮助。如果对于大乘经论一无所知，好，念佛念到待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哎呀，那到花开的时候不晓得要经多少个大劫啊，花才能开了。所以这个大经啊，实实在在是一种非常殊胜的因缘，不是普通人能够遇得到的啊，真是各千万劫难遭遇啊。我们自己要真正用功夫啊，不是做不到，给诸位说做得到，人人都做得到，只要你自己啊真正肯用功，你能够通达经典的意思，你会修行，理论通达了，怎么个修法你自己就会了，不要不必要别人教你的，自己就会了。理论不通啊，才叫别人教，别人教未必自己能够会通意思啊。 往往接受别人指导的都是在形式上，仪规上，而与理论呢不能相应。这样的修学是相当艰苦，不容易啊，收到效果。理论通达了，门道自然就晓得，修行可以无拘无束，得大自在，有真实的受用。为什么呢？理与事能相应。所谓离事练心，离是经离啊，事就是事相啊，经离一切事情，练什么心呢？诸位读了这两段经文还不就晓得了吗？练的是菩提涅槃啊，练的是如如不动啊，就是根本质啊，这个就叫修定。行住坐卧都在修定，就是在一切境界里面修不动心，一切境界都清楚，自己心呢决定不染，决定不动，就是随缘里头修不变呐。不变就是根本质啊，随缘就是方便质啊，全质啊。佛菩萨应是全实二智啊，离思练心啊，这个叫真正的修行啊。他晓得心是什么，境是什么，见是什么，相是什么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。楞严里面用最简单明了的语句，把这些道理，把这些真相给我们说出来，实实在在是不容易。那么这个两种根本就讲到此地，请看底下一段经文。由诸众生以此本名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妄如诸趣啊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是世尊在两种根本之后做了一个结论。这个结论呢，对我们众生来讲，六道的凡夫把妄本当作真本，天天用真本，不知道自己有真本，所以说是迷而不觉啊。以此本名啊，疑就好像疑实了，是不是真的意思呢？不是，这个疑是比喻，哪里会真正一世？这个地方疑啊，实在讲就迷，迷失了。就说我们眼见色，眼见色是根本的，可是见色的时候它就分别。 分别是忘本呐、而我们总是注意到的时候，能分别这个心很有作用，从来没有想到能见的那个心啊，嘿呀，它的作用大了。这不能见，那分别从哪里分得起呢？当然就不能分别了。所以能见是第一啊，能分别是附属于能见啊。我们实实在在是宾主颠倒了，把奴才当做主人了，把那个主人啊当做奴才，从来也没有注意到他。啊，能够分别，能够想象，那是虚妄的，是情识的作用，不是本明。那么这就是所谓是迷本逐末，一向成本，齐心动念，分能分所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真正的实相，而得到前提大用。原理就在此地，这几句话实在给我们很高的警惕。尤其末后一句，我们无始以来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轮回，诸佛菩萨所看的是妄如啊，妄是冤枉啊，不应该有的事情我们有了，这都是由于不觉啊，由于我们执着攀缘心为自己的真心。那么我们读了这节经文之后，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攀缘心舍掉呢？假如说这一节经文所读了之后，你把那个攀缘心舍掉了，从今以后就用了真心了，下面话都不要讲了，那再说就多余的了，废话一大堆了。六祖大师在黄梅，五祖给他讲金刚经，应无所用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把那个妄心啊舍掉了。所以底下不要讲了，你已经是第六代祖师了啊，一波就传给他了。人家是听到那个地方境界马上就转了，就换了。所以神秀大师在五祖会下30年听得太多了，他懂不懂啊？他懂，不但懂他还会讲，虽然会讲他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还是用攀缘心用思啊，用攀缘心来听，用攀缘心来讲，所听所讲都不是那么回事情，这是难处啊。谁能够舍弃掉，谁就成佛了，当下就成佛。成佛哪里要三大圣起劫？我们楞严里面讲的简单的不得了，一个字 后边谢即菩提啊，谢什么？就是谢了个攀缘心，谢就是放下，攀缘心放下了，谢即菩提。什么菩提？就是真的想念菩提涅槃。刚才给诸位说了，语言实教里头的菩提涅槃，那么这就是说了，我们能不能直下承担呢？能不能真正的相信？诸位果然能直下承担，诸位就在这讲堂就成佛了，生死了了，轮回也没有了，诸位就证一真法界了。能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实在讲啊，我们之所以做不到，就是我们听，还刚才讲了，用的攀缘心听，经里面意思是不是真懂呢？不懂。这是说老实话，如果诸位用清净心听，早成佛了，眼下大悟啊。你也不相信，你看看高僧传，看看神僧传，看看无中慧眼，看看紫月录，你看古来那些高人，他们所开悟的，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来闻法，用什么样的心来修行，这才能把人家那个底细摸清楚啊。而我们自己修学才有个下手之处，我们现在现前用功，实实在在讲差得太远了，也可以说根本就不会呀。这个不会是理所当然的，为什么呢？道理不懂，理不懂，方法不懂，原则头绪都找不到，成天在盲修瞎练，是必然的道理。从什么样现象能看出来呢？就是从一切境界里，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动念头，起心动念，这就证明我们理论不懂，方法没得到。理要是懂了，方法明白了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恒顺众生，绝对不起一个妄念。这个是得法了。真正是修菩萨道啊，六度四时恒顺随喜啊，恒顺随喜，给诸位说，成就别人的少啊，成就了自己，自己什么？成佛做主了。一万分里头，9999是成就自己。你说恒顺众生，利益一些众生， 只占万分之一啊，叫众生生欢喜心啊。自己成了佛之后，那才是百分之百的利益一切众生。菩萨道里面给诸位说，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。刚才讲了，利益众生不过万分之一，其余的利益确确实实是归自己所得，自己得什么清净心、无碍心，就是解脱自在心啊，成就自己的法身般若解脱啊。这个真正是稀有之事啊，所以希望诸位能够在这里真实体会到、领略到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改变心理，才能办得到。当然妄心没有办法立刻就断，你立刻就断，立刻就成佛。你明天断，明天成佛；后天断，后天成佛。断不了，慢慢的来嘛。所以，才有是八万四千三昧呀、啊，一桩一桩的断。我们习气烦恼无量无边，一桩一桩的断，这个叫做渐修渐悟。那个有能力的人，他是顿断，一断一切断，那是顿修顿悟，那是大根系的人。我们不是那个根系呀，我们是小根系，要一桩一桩的去断。如果说学是学，我念佛归念佛，我的烦恼习气一样也不断，那没用处。那你这个念佛拜佛修禅，给诸位说所修的是什么呢？人天福报啊，你的果报还在六道轮回，在六道轮回里面享福，没有办法超越啊，就是修西方极乐世界也去不了啊！你念那么多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到晚，你的习气不断，你念的佛都变成了福报了。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啊！你看看灌顶法师，这个大师至圆通章的疏钞，后面就讲的是，说了有一百条念佛的啊，一开头那个十条。就是十法界，有念佛念到地狱去了，有念佛的果报在恶鬼，有念佛的果报在畜生啊。这个我在讲堂给诸位提了好几次，我最初看这个看到的心惊肉跳，怎么会念佛念到阿弥地狱去了？念佛是个好事情嘛，怎么会堕地狱呢？果报怎么会在地狱呢？所以这个事情我特别去请教李老师，我这个问题提出来说，李老师的时候，把他的所有学生统统召集起来来讲解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要晓得说，念佛就能往生呢，这个话是不错的呀，但看你怎么个念法了，你用什么心去念呢？那么这是古大德讲的，灌顶法师了不起的人啊，通宗通教啊，他的著作也很多。那么这一段呢？ 佛对我们所责备的重点，就是在我们迷惑把判原心误会做真心，所以才堕到凡夫消沉外道成教，堕在这些地位上，这是不应该堕落，可是我们堕落在这个里面，所以叫妄如啊，妄是真冤枉啊。不懂得佛法的人还情有可原，那个学佛的人学了一辈子还堕在这个里面，太冤枉了。但是各位要晓得，学佛学一辈子堕落在这个里面是大有人在，学佛真正能够有成就是超越生死轮回而证如菩提涅槃的凤毛麟角啊，太少太少了。原因在哪里？都是在把这个攀缘心当作自心。再说的粗一点，烦恼习气改不掉，贪嗔痴不能断掉，这是讲的粗相啊。所以世间圆明是我们本有的，即便是方用于杀戒，其实六道所能范围的，很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把这个判缘心当作真心，这样才随念轮回，流转在六道而不能自救啊。所以佛在此地上责备我难，责备大众，这是应当责备的，因为在当时佛弟子当中堕落在小城里，堕落在外道，这个外道注意要晓得，佛门里面的外道不是指佛门外面的外道。你想小城的时候，当年不止这一派啊，他的思想就属于外道小乘在部派里面的时候，一共20个部派，是佛灭度之后的初期20部派里头，有两种是外道，啊，但是他们都是学的佛法，啊，学佛变成外道了，啊，今日之下学佛学大乘佛法的变成外道的，比当年还要多得多啊。堕落自己决定啊，不自觉，他自己也晓得自己堕落在外道，他就不是外道了，自以为是。外道在佛法里面讲心外生法的都是外道，佛法称内学，法外无心，心外无法，是一不是二。一真法界里面内有外都没有，有内有外就有了问题。 就不是真正的道了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啊，连到这个上一次两种根本加上这个结论，文不长啊，各位必须把它背熟，非常的重要。如果能够通达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随流任得性啊，无喜亦无忧啊。流就是一切众生流泪，就是随缘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随缘里面练不变，不变里面训练随缘，不变是根本质，随缘是后的质。这就是四智用四了，我们凡夫是八识用四啊，准八识为四智啊。在四相上不大容易看得出来，内里完全不一样。佛是不得已随俗说一句话，是通凡夫啊，而实非凡夫啊，就这个意思。随缘之相跟凡夫没有一样，但是凡夫随缘随着变。他那个心理是随渐渐变化的，由这个喜怒哀乐爱无余的，菩萨是不变的，虽然随缘理念不变，没有烦恼，唯有智慧的，这个意思实在是非常之多啊，说不尽啊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。这个今天呢，要跟诸位商量商量，这个阴历年很近了，那么我们究竟呢，得放几天假？几时我们放假啊？几时我们再开讲？征求你们大家的意思，我们以大家意思为意思。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学校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一般学校都有寒假了，那么也有学校不放假的，它很少了，太少太少了。我们看看同学们大家意思怎么样。今天二十几，23啊。明天当然我们要讲的，明天上午我们要讲的。那么下个星期二要不要讲？下个星期二是20几，26是吧？你们注意看看下个星期二要不要讲？星期二可以讲，那么星期二讲完之后就放假，我们讲到星期二，我们反表决好了，不赞成的举手。好，你们大家都赞成了啊，好，我们就星期二啊，好，现在决定星期二晚上讲，讲完之后放假。那么初级我们再开始呢？你们诸位想想看，我们初级开始，初六星期几啊？星期四是吧？好，弥陀经开始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初六啊。初六我们也反表决， 不赞成的举手。好，那么就初六啊，决定初六啊，下个星期二讲完之后放假啊。这个初六啊，我们开始讲啊，初六开始讲。这个阴历年呢，我想我们同修彼此当中啊，长期呀、啊、在一起听经啊，当然彼此啊，感情都相当深厚啊。如果是过年当中是每一家去拜年呢，我觉得也很繁琐啊，不如我们举行一个团拜啊，那么大家都聚会在一块。我们见见面呢，这样比较好，就把这个时间都省下来了。啊，那是你一个人的，不行了，你一个人不行了，那大家的意思。啊，对，你说出来可以了，是，但你一个人了哈、啊，不要紧了，你一个人放假没有关系了哈，是不是？啊。哎，对，你明天就放假哈，你放特别假是不是？你看同学们有没有觉得有没有必要我们举行一个团拜？定在哪一天？初一啊。我们看初一啊是由哪些人来参加这个举手？啊，人不多，人数不多啊，就是几位啊。中国佛教会的团拜是初四啊。初三呢？初三，我们从多数啊，看看初三的时候能够有多少人啊？初三啊，初三人也不太多啊。你们看看哪一天比较适当？我们初六开始讲经，初六是星期四啊。啊，团拜我现在上午好了，在上午好了。啊，好了，初六好了，初六呢，到这边来两次，上午来一次，晚上还要来一次。 啊。 那样不太好，他有些人晚上能来，白天他不能来。晚上团拜啊，晚上团拜不大好。啊，初四上班了，初三好了，我们就决定初三好了，能来的就来哈，大家这个晓得这个事情好了，我们初三好了。啊，初三我们准备一点茶点，我们初三好了，好，好，那就决定初三好了，好，嗯，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好，我们决定初三，好。